第四课，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辅导老师？玛丽，开学两个星期了，学习上你觉得怎么样？跟得上吗？ 还可以，老师讲的我差不多都能听懂，可是很多词语我不会用，所以急得要命。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辅导老师？ 你想找什么样的辅导呢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哦，我是说，你想找个老师还是找个大学生？ 有什么区别吗？ 当然有区别了。老师对你在课堂上学的内容比较了解，辅导的时候更有针对性，不过辅导费高一些。如果你只想复习上课学过的内容，或是做一些练习，我劝你还是找个大学生或者研究生，这样收费也不高。另外，有些中国学生喜欢和外国学生互相辅导。 什么叫互相辅导？ 如果你和一个学英文的中国学生一起学习两个小时，那么你教他一小时英语，他教你一小时汉语，这样双方都不用付辅导费。 听你这么一说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 我看你先找个研究生吧，我的中国朋友很多，我帮你找。 那你快去吧，现在就去。 看把你急的，等着吧，一有消息我就来告诉你。玛丽，听大卫说你想找个辅导。 是啊，找到了吗？我都等不及了。 找到是找到了，就是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。 你帮我找的，我还能不满意？快说，他是谁？男的女的？ 男的，历史系的研究生。 太好了。 他也喜欢打篮球，跟我一样。 真的？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他？ 现在就可以。 那咱们赶快走吧。 用不着走，他已经来了。 来了，在哪儿啊？ 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 你是说王峰？ 怎么，你不满意？ 太满意了，我真没想到你也是历史系的。 你看咱们什么时间辅导合适？ 晚上可以吗？我每天晚上都有空。 那就晚上吧。一个星期辅导几次？ 两次怎么样？每次两个小时。 那就每星期二四晚上7点到9点吧。 就这么定了。 我帮了你的大忙，你怎么谢我？ 咱们是老朋友，谢什么呀？